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 南亭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亭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宣布启动快速支付系统，并将其命名为转数快。新时代新合作新发展魅力杭州推介会近日举行，该活动旨在推动杭州香港两地深化经贸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府正式发布了封锁非洲猪瘟疫区的命令，这是内蒙古第二个旗县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上海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410例，90后成捐献主力。本月上旬，北京9架宫颈癌疫苗接种点开放预约，由于供货有限，一些接种点紧缩了预约人群的范围。京张高铁清河站下月封顶，明年11月底交付使用。第13届华语青年影星论坛近日在武汉闭幕，段宏毅、江一燕等主演的犯罪悬疑片《暴雪将至》被推选为年度故事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重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来自远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就迟了一回。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 可不可再恋过？ 关键词是爱，对了就很快。

觉得缺少一个爱。缺少一个爱。